场感谢上帝，很高兴的看到你们能够这样子的在主里面这样火热的侍奉主，经过一切的这种的灾难苦难，还是一起的站立，一起的服侍啊！我们感谢上帝，祝福了我们的姐妹，在这种困苦的时期哦，他会抓紧着主，那个就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鼓励大家，就是说嘞，不要放弃你的耶稣 ，Amen。我刚才坐在那边的时候呢，我就上帝给我一个见证，就是我要把这个牧师的见证讲一下。我今天我要教你们很多东西，哎呦，所以让我快快的讲。有一个牧师是从我才刚刚见到他，这个姐妹说是午夜，也是大概是在午夜的那个时候啊。这个牧师哦，他是从菲律宾来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他了。他看到我的时候，我刚好他就把那个他的手机给我看哦，他引他自己的这个相片啊，引他自己，他每天呢、追做那个电脑的东西，后来那个眼睛那边就生了一个瘤啊 ，cancer， 那眼睛吐出来的啦，医生叫他把整个眼睛挖掉，哎呀，没有得救了了。后来他不肯给医生挖，医生讲你不挖的话呢，你就有 cancer， 你一定很快死的。给他三个月的时间，他在当时医生这样宣告他的时候，他奉耶稣的名字，我 cancer cancer， 我 cancer cancer。那医生讲啊，你讲什么啊？ cancer cancer， cancer 掉 cancer， amen， hallelujah。 后来哈、他就辞职了。从教会那边辞职，他就带着他的孩子妻子全部回他的家乡，是他们在他的乡村里面，他就在那边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祈求主，一方面也是在传着福音。在三个月的命给医生限定的，他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两年，哈利路亚，过了两年，不过眼睛是吐出来的。他说：“啊，上帝啊，怎么办呢？看到你真的是好像把我救了。”他就又再跑回医院去，他跟医生讲：“你听我讲，现在是你听我讲，你用镭射来把我的后尾的那瘤除掉。”他想：“我不可以，我不能够，因为呢，他会扩散到别的地方去。”他说：“你就听我讲，就把它用镭射。”那个医生不肯，他又走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就找了一个基督徒的医生。那个基督徒的医生就说嘞：“好好好，我跟你一起拼过这个病魔。你说要怎样的来开刀，要怎样的来做，我就照着你来做。”他就一边祷告主啊，你要这样子的，抓住这个医生的手，让他来帮我开刀。后来真正的把那个瘤开出来了。那个眼睛走回去了，你见到他的时候哦，他眼睛可以看东西了，不是瞎的，而且呢，他是健健康康的。所以呢，上帝在鼓励我们，就是说呢，我们有这个权柄，是说我们叫那个山挪移就要挪移，是吧？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因为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虽然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好像太过注重一些生活的细节啊，生活的情况，然后我们跟着那生活一起的跳动，跳到不知道要跳到哪里去啊。不过上帝是教我们说不要再跳下去了，再跳下去的话呢，什么东西都跳进来了，所以要小心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很紧张，我你们都知道我们的教会的情况和我的情况嘛，是不是？所以我很多东西要做，很多东西要处理，不知道要处理哪里一件好。有时候要做到这个又做不到那一个，要做到那个又做不到这一个，哎呦，后来我就生气起来，我说我不要再让这些情况啊来推动我，我现在下定决定我要做什么。其余的我就让上帝掌管。我早早起来，我做我的晨祷， 然后呢，我决定去带那些小孩子，我不要一无所成。这个工作教导小孩子，这教导难民是上帝呼召我的，我去带了他们，教完他们了，送他们回去，我才去做工。很多都电话打来哦，又这个那个，我还是坚定不去，不做。我说有我的上帝管理，我不管。说感谢上帝，就是一切要做的东西都做得妥当，然后又教到这些小孩子，而且这些小孩子呢，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坐住在那边呢，他们就很勤劳的做功课，做功课，做功课，做到时间过了，也不要回家。我要拿起藤条来啊，啊，打在那桌子上。喂，你们要不要回家的哦？再一点点的，还要快快做完，我要快快做完。我又看到我心又很开心，他们又会做，又会读，又会写了。我说，嘿，感谢主哎，让我慢慢的培养这些小孩子起来。然后呢，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这些小孩子一个一个问我，基督教。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就一直跟他们解释。还有一个最好的，他们说为什么伊拉克啊，这样多基督徒了？他说，他们是从伊拉克来的。那小孩子才七岁、八岁，他们问我为什么伊拉克这样多基督徒？我说啊，你等你等，我有一套戏给你看。你知道伊拉克，尼尼微就是在伊拉克，你知道吗？这个月啊所发生的事情嘛，就是在尼尼微啊，就是在伊拉克啊。我说、哦、你要知道为什么吗？我就给他们看那个月啊怎样的被上帝用那个鱼来吞进那个肚子里面，把他带去到这个尼尼微去传福音。我说伊拉克信主是因为上帝怜悯这些人，特意派一个不甘愿去的这个神的仆人，把他吞进这个鱼的肚子里面，把他带到那边去啊。他们就看那套戏，哇，我很高兴的，我给他们看，我一边帮他们解释，他们现在是很明白神的爱和信息，感谢主。然后呢，我在工厂哦，我有跟你们讲过，我有开一间工厂吗？上帝，我是做主次的嘛，我自己做，自己找次，自己拿来供应这个教会。然后呢，就有一个弟兄来，出本钱，叫我去开一间在工厂那边，又派工人，又派什么，又给我薪水什么的。我就开了，很快很快了，在一个月里面我就全部做妥了，就一直在做，再做下去。我就跟上帝说，我这样冲来冲去，忙来忙去做什么？我只希望啊，那个弟兄啊，就这样子的捐一笔钱给我，就不用给我这样子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到底是在做什么？哎，我们人想的跟神想的不一样哎，很多人是上帝叫你要在那边祷告，有很多人上帝推动我们啊，出去外面那边去做工啊，虽然是很辛苦，我不敢埋怨那句话，很辛苦很辛苦的，哎呦，我也不敢出一句声哦，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一天，就有两个 supervisor 是马来人来了，他们就跟我说，哎，我想要做这个生意，我说可以啊，你去帮我招人来，我给你8%哦。然后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开始认识了。一天他们来到 我的那个工厂那边、啊、他们跟我约我，我坐住在那边跟他们谈那些我们的生意哦。谈完了他们就问我一句话哦，他说为什么、哎、然后呢他们还带了几个他们的那些马来仔来哦。我们就坐在工厂里面，他说对面呢、啊、是一个佛庙，他说 Madam 怎么你没有过去那边呢？我说我是基督徒来的。他说怎么你是华人，你走去信你的这个 这个基督教呢？哦，我跟他们传我的福音哦，感谢上帝哦。哇，三个小时耶，我坐坐在那边跟他们传呢。我想主啊，让我撒种啊，撒种啊，撒种啊，撒种啊。哦，哈利路亚，感谢主 ，Amen。哦，我感到很刺激哦，这个才是真正的做上帝的工作啊。不过呢，你要做到这个工作呢，你要先有打一些根基，打一些基础哦，就是所谓的这些资产啊，这些啊，去做 marketing 啊，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从中里面认识了神的道路哦，很奇妙，知道吗？因为我们不断的为主做，主就不断的在前面为我们安排。有时候我们要上帝这样子做，这样子做，上帝做这样做，哇，我们怎么样都要跟哦，不喜欢也要跟。我有时讲的比较深一点的，对不起啊。所以你们是能够，有些时候当我们在听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害怕，因为呢每一个步骤呢，上帝都会装备你，都会预备你，感谢主。所以我今天呢，我感觉到很高兴的就是我能够管理做这些神的工作，看作这些小孩子，教导他们，我一点都不会感觉到辛苦哦。感谢上帝吗？哈利路亚。然后呢，工厂那边呢，那什么自动操作，感谢上帝。然后又可以去传福音。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上帝在指示着我们哦。我们来看这个神的话语。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跟你们分享这种的经文，不过我相信这个经文呢是非跟你们说不可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情况啊越来越混乱，末日你喜欢不喜欢都差不多很接近了。我们又发觉到我们基督徒哦，一边要跑我们的这个目标，一边走，越走就好像那个目标越来越远了。为什么？很多很多在我们周围情况发生，对吗？你本来是很健壮的，突然间你又倒了，你又病了，哇，还有这样多工要做哦，要到几时才能够做得完哦？啊，所以呢，好像哦，你所安排的东西哦，好像一直延长啊，一直越来，你以为在三个月里面、三年里面你能够解决那个问题，可是越来越延长，到底是在做什么呢？我告诉你哦，我们的目标就是上帝所为我们设立的嘛，我们不需要去紧张哦，我们能够达到那个目标没有？最主要的呢，就是要这个哦，约翰一书有吗？第三章。这句话哦，我们要很小心的把它栽种在这个神的，在我们的心中里面。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你们看，天父多么爱我们。” Hallelujah， Amen。每一次开头的时候，上帝就先讲他很爱你。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个时候还摸不着上帝的爱。不管弟兄姐妹怎么样的爱，他们都看不到的哦，是吗？有时候很伤心的嘛，哦，那些神的仆人啊，一直付出，一直付出哦，他们要反你就反你的哦，他们看不到神的爱的哦，那些领袖啊，那些长老啊，付出这么多啊，哇，他们还是说没有爱的哦，我不知道要怎样爱才是叫做爱哦。哎呦呦，所以呢，我们要摸清楚一下，你真正的明白神的爱没有先哦。他说：“你们看啊，天父多么爱我们呢！”第一个要先记得，每一次当长老骂你们的时候，是因为天父爱你。哈利路亚，每一次哈利路亚啊，弟兄姐妹打电话来，嘿，姐妹你好吗？嘿，烦得要命。哎，天父爱你，知道吗？如果是你接到电话， 快点来教会啊，需要人打扫啊。 哎，天父爱我，今天选中我了，哈利路亚Amen。 我看到今天哦，我比较早一点来哦，好像很多人很习惯我很迟来啊，哎呦，我说主啊，他们一直问我怎么你这样早来，牧师怎么你这样早来，我在心里想哦，我本来都是这么早的我每一次接教会最早的就是我哎，知道没有，不是会有哎，我是最早最早去教会的，从来不会迟的。可是有时候因为我找不到路那几次，我没有办法迟到，所以很多人一直以为我会迟了。不用紧啊，这也无所谓，不过呢，早是最好， Amen， 能够找到是最好。我们做神的工哦，要很喜乐哦，要很火热的哦。人家还没有到，我先到哎。我不知道你有听过我的见证吗？我17岁的时候信耶稣啊啊！人家牧师10点开门啊，我8点就到他的那个门口那边敲门了。那牧师爬起来哦，从啊，我就拿扫把来打扫了咯，有人来没有人来啊？哈利路亚 ，Amen。我从来不敢迟到哎。哦，我希望我的主啊呵呵，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知道神极爱我们啊。我是因为被上帝的爱激励啊，推动啊，上帝这么爱我啊，我还不要去爱回上帝啊呵呵，早一点，辛苦一点，我要走路很远的嘞，走路很远才去到那巴车站那边去等巴车哎，然后啊，5分钱不舍得吃嘞。每天存，还要自己做那些嘛来卖啊，存到那钱啊，大巴车去教会。怎么看我这样子的呢？没有呗啊，这个我不管哦，我不管是因为我有钱没有钱，我不管那个钱是要用什么办法，总之我是不要偷，我总之就是要去教会，我要去做神的工。有牧师打电话给我吗？从来没有。牧师有从来跟我讲过，哎，你明天8点来打扫啊？没有。我去到教会的时候哦，哎，这些工作是谁做的哦？哇，牧师做啊？不可以哦，不可以哦，牧师要祷告哦，要教圣经哦，我来做。哈利路亚，哎没，我们应该要有这种心啊，因为如果我们有爱主，有主爱我们啊，哎呦，我告诉你说哦，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讲那种甜蜜哦。我每一次打扫好了哦，全部人还没有来，我排那个书啊，以前是用书本的嘛，排，我又坐在那边祷告，哇，就高兴哦哟。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因为做工高兴，还是不做工高兴哦。哇，好，很多人做完了咯，我来做，这个不用做工哦，我就不会有那种的感受，我能够做工啊，哇，能够为主做工哦，我极高兴哎，啊，唱歌的时候不用讲哦，所以很多人讲，中国上帝这样爱你哦，上帝爱我，我也爱上帝哦，我也有付出哦，我要不断的去做给主哦，天使来，什么来，神的天堂的声音，有什么上帝就给我看什么。Amen？ 所以我们要知道哦，天父多么的爱我们啊，要记得，知道吗？不要因为呢有一点点的意见啊什么，哇，就大闹天空。我们不是孙悟空，我们是神的孩子，不要大闹天空。这是神的国度，有上帝在掌管一切。Amen？Amen？所以我们要做到被上帝使用吗？我们就要尊敬神，尊敬弟兄姐妹，忍耐一点。我不知道我们华人有一种的脾气就是吞不下吃不下知道吗？我们怎么样都要顶到底，要争一个脸皮回来。可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上帝都叫我们做仆人嘛，大家让一步就可以了，海阔天空，是吗？因为我最主要就是要做到工，我不是来这边跟你吵架啊！ 所以呢，不管人家的脾气是怎么样，我们只要一边祷告一边做。你知道我在那牧师的教会里面啊，我一边做工一边那个师母呢，嘴巴一直在骂我，我一直祷告方言了。我跟你讲哈，如果我没有祷告方言啊，我就要发脾气了的。我很怕我打他，我一直祷告方言，一直祷告方言，一直祷告方言，一直祷告方言。哎呀，不用紧了，当他唱歌。我做完我的工，我感谢主啊，真的啊。有时候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的去胜过这些情况，不要被这些情况啊迁就着我们啊。你真正的做不到神的工，因为敌人很懂得射箭的，你知道吗？你在什么地方一不注意，嘣一声就射过来，哈哈，你要小心一下。有时你跑前面，你要顾一下你的后尾，哈哈，知道不知道？所以呢，就是说呢，上帝爱我们，啊，你要记得哦，甚至哦，称我们为上帝的儿女呢，你还不宝贝啊 ？Hello，Hello， Amen， 上帝多么的爱你，然后称你为他的儿女，那么你像神的儿女嘛？我每次去那个镜子面看啊，你像耶稣没？我要像耶稣哦，我真正的要像耶稣。有一天哦，我在17岁的时候，不知道谁哦丢一本书在那桌子，我从来不会去找基督徒的那个书店啊去买书的。第一没有钱，第二不懂得怎样来到吉隆坡。我那时候是住在岩丘里面啊，不知道怎么样啊，我会有一本书在那边，圣灵的果子。那本书那边哦，那个人哦，他们画到哦，很慈祥哦，很慈祥哦，很多这些圣灵的果子哦，节制啊，喜乐啊，忍耐啊，哇！你知道我去找什么纸吗？你知道我们以前那丙酮那边不是有那透明的纸是吗？哈，我去找那丙酮来哦 ，trace 那个脸哦。哇，然后我拿去 trace 在我的那个书本那边，我就写，我照着那个书本那边写，谁教我？我觉得这个是耶稣的形象，耶稣就是这样子，因为我看过耶稣嘛，所以我就跟他记录起来在那个布置那边，我说我要像耶稣，我要像。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人，你自己看到你自己的样子你都不喜欢，为什么？脾气很暴躁，很硬，很尖，坚强，很骄傲。哦，我自己求主哦，让我像你，让我能够像你，每天看着那个相片哦，我要像你这样子啊。然后你看这边哦，现在哦，他说神这么爱我们，甚至把我们称为上帝的儿女啊！事实上啊，我们就是他的儿女，不是只是称你为儿女罢了。他讲，事实上你就是神的儿女了。事实上，所以呢，我在要求，在祷告，你能够互相的对待，好像对待神的儿女一样。Amen. Amen. 啊，你看到牧师，看到长老。这是神的儿女，你看到长老的妻子，这是神的儿女，你看到 Brother Dominic，哦，这是神的儿女，每一个弟兄，这是神的儿女，这是神的儿女，这是神的儿女。事实上你就是神的儿女，没有假的，没有只是在名分上罢了。有人 有听过吗？名分上罢了，不过真正的不是。很多人是名分上，他说事实上你就是神的儿女。然后说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所以现在你不同了，你不是以前的所谓的那个人，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以前的那些人所认识的你，不管你是几好，你是几善良， 今天他们认识的你，你是神的儿女。哈利路亚。Amen。 啊，今天哦，我希望你们哦抓紧做这句话，回去哦。如果你忘记你是谁了，告诉你你是神的儿女，事实上就是神的儿女。然后什么证明神的儿女哦？他说，是因为他，所以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他不认识上帝。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将来会变成怎样？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你将来要变成怎样？来读，还没有写明，可是我们知道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都会像他，因为我们将看到他的真相。哈利路亚。Amen。 啊，他说你现在是神的儿女，外面的人根本不认识你了。我跟你说哦，我信了耶稣17岁哦，我的朋友哦，我的同学哦，他们全部看着我说，哎呦，怎么你不一样了的，你不一样了的，你不像以前的那个，我的名字叫一香嘛，以前的那个一香，怎么你现在是不一样了的？当然不一样，我有神的呼召，我有神的工作，我有神的目标，我是神的儿女，我有这个职分，垂听神的指示和方向。今天我们要接受这句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在世人的眼睛已经是不一样了，不要再走回去这世界里面做回他们所做的事。 Amen。 所以呢，在这个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呢，当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最后会变成怎么样的人？我们变成怎么样的人？我们就要像主耶稣，像他。我才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不知道哦，就是因为看到那个相片哦，我说主耶稣，我要像你，我要像你，我要像这样子，我要有这样子的脾气，我要有这样子的喜乐，我要有这样子的忍耐，我要有这样子的耐心，我要有这样子的爱心。为什么？因为哦，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是放在要像耶稣哦，我们在这个生活的情况，各种各样的情况，甚至在侍奉主，在教会里面做领袖哦，你都会走样的，你知道吗？帮人家气到你的时候啊，你什么样子都可以走出来。那时候你就忘记了你到底要像什么了。我们的眼睛一定要仰望着主哦。我在那个教会那边侍奉23年啊，在那个教会里面啊，进那个教会里面侍奉神啊，3个月里面啊就有很多爱心，过了3个月就是大风暴雨。哇，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的。那些会友哦，赶赶走去跟牧师讲哦，这个啊，这个姐妹哦，我来到教会没有跟我笑哦，哇，我在忙得要命哦，啊，打扫啊，接待那些人啊，然后又打音乐啊，唱歌敬拜神，哎呦，我打了20多年的那个吉他嘞，在教会里面，是的，又带领诗歌啦，又什么都做哦。他就跟牧师讲，我没有跟他笑哦，都追了他。哇，那牧师追着我，一直追着我，你去跟他讲道歉，你去跟他讲道歉，讲对不起。哎呦，哈，这样子的事情也有哦，真的是要逼你做耶稣了。我这个时候哦，我就很生气了，我看着那牧师哦，你去跟他讲道歉，够了。可以就做下去，不可以你就炒掉我。那牧师就看着我啊，你不听话，我说我不听话，我不要做，我要做给耶稣，不是做给人。 过后不久又另外一件事，不久又另外一件事，这个人 complain 又那个人 complain 啊。不过我又一直带灵魂归主，很多人一直跟着我来教会，我去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去到哪里就带到哪里，我就忙得要命，没有时间去理这样多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我的眼睛一直仰望着主。不过哦，我有一样东西要学习了，就是哦，我太注重做这个神的工，一直带灵魂归主，我没有时间哦去了解这些弟兄姐妹，不知道他们的心情是什么。因为我一直想到那个马口地区哦，那些人全部都不认识耶稣哦。那时候啊，他们一听到耶稣就拿扫把来赶你的哦，真的，他们不会跟你好好讲话的嘞。你没有讲耶稣，他就跟你做朋友哦。他一听到你讲那句耶稣的话，他的火就滚起来哦，就不知道那个火从哪里来，哎呦，随便乱喊你、乱骂你，在大众广面哦，就是用扫把来赶你哦。我很感谢上帝，就是我从这种情况之下，就一直忙着带灵魂归主，因为不懂得跟弟兄姐妹有好的关系，所以变成了我自己哦，渡来渡往，自己做工自己，我有一些后悔了。不是说我在一方面是很好，在另外一方面又不好，是吗？所以我们要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合作，互相的祷告，互相的支持。我最后还发觉到我其实我是不坚强的，我也希望人家会了解我，我也希望人家会明白我有这个上帝的护照，我要带灵魂归主啊！我希望人家能够为我祷告，不过我就是不懂得去跟他们讲，哎，为我祷告了啊，我在什么地方对你们不起，就求你们原谅我。我又不会讲这种话哦，就是每天祷告方言，每天祷告方言，带灵魂归主，带灵魂归主，带灵魂归主啊。所以在这种的成长之中啊，我们做的成功未必就是代表我们做的完美哦啊。有时候呢，我们每次审查我们自己，检讨我们自己，人家有时候哦说我们没有跟他们笑也是有原因的哦，大概我们太严肃了，是吧？不懂得跟会有，不过那些人不懂得讲，他就一直拿我的这个痛脚来抓住我，就觉得他们无聊，不懂得什么叫做主的工作，太得空了，来到教会让我每天跟你笑啊啊！我这样得空跟你笑啊！啊，我要带灵魂归主哎，这样子哦。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些错的哦，不是你完全对到完的哦，是吧？所以要像耶稣呢，就要从两方面学。感谢主 ，Amen。所以呢，他说我们要像耶稣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是没有目标哦，啊？要像耶稣吗？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些俗世上啊，这些情况啊，人家的批评啊，我们要记得就是这样子哦。我们不管做得极好，也有人会被批评的啦，啊！不过呢，我们听批评的时候呢，我们就听一下那些人的心声，大概是他们要有时间跟我们在一起啊，我们就找不到那时间来啊。有一个医生哦，你知道我到处撞了吗？做摩托啊，到处撞了哦。人家睡觉了，我还在街边那边啊转来转去哦。知道那个警察哦，我每一次要加那个教会的 van 车啊，有时我是做摩托的啊，我都要经过那个警察的那个瓜拉比拉的那警察的那个警察机啊，才能够回到我们的教会那边去了。这个警察哦，他是警长来的嘞，他在那路边那边停我，叫我来来来来来，叫我去警察局哦。我以为我做错什么东西，不过我是十二点多还在那边兜来兜去了，怎么呢？教完人家了哦，自己饿到手都在那边抖了哦，去找食物吃啊。草龟钓最迟的也关了，都没有东西吃了，他还叫我去警察局，我都饿到慌了，我做错什么东西？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然后带我去他的办公室，他问我，我每天就是看到你的这两个人车，家你到底去做什么？这个就是讲见证哦。警长哦，他是华人来的 ASB 哦，我每天看到你的车，你每一天就是降业的哦，你去做什么？我说去给人家查经啦，去给人家祷告啦。他能给你几多薪水啊？跟我讲，你要跟你讲了没？我做神的工啊，给你几多？哟，我怕等一下我不讲他抓我进监牢，怎么他讲，你跟我讲，我讲400块哦，400块你跟他做到12点多，你好回去睡觉啦，好像骂我，哎，我有一个工作要你做，去做我的那个老婆的学院 ，Indy College 啊，我要你做那边的校长，啊，我做校长，你不知道。我有我的工作，我要做耶稣的工，我不是跟你做校长哦。他讲，你以为你自己的前途着想啊？我两个女儿嫁给有钱人了，他们是不要我的东西哦。不过呢，我要给你啊，我老婆坐下来了，我们改天也是要移民了，我要给你这个 Indy College。我都不理他，因为我的心哦，耶稣啊。做耶稣的工啊，什么东西来都是叫做什么distraction 啊，就是干扰，我都不睬他了、哦、后来哎呀，你很饿了哦、我要带你去吃东西可以吗？哎呦，不要，我将夜了，跟谁去了？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回家了，我就回去了。不过他一直打电话来哦，有一天哦，我不睬他、哦、他集会过了哦，星期日集会，他知道我的教会在哪里啊，他带他的老婆来在门口那边等我，身上哦带着一把枪。带我去那个档口，他讲来来，你跟我一档一档一档去介绍我。我什么？我都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东西。他说：“我这样子介绍你是保护你。”他说：“啊，这个叫保护咩？”我又不觉得是什么保护哦。他就叫我坐下来，他的妻子就在那边一直什么苦口婆心啊，一直跟我讲，一直跟我讲，你想你的前途，想你的爸爸，想你的妈妈。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想，我只想要带耶稣，要做耶，要像耶稣，要做耶稣的工作。他说：“周末我要叫你做校长，你400块的薪水啊，你都可以做到11点、12点，你都回家。他还没有知道我也是做到5点早上的哟。老公老婆在打架，拿出刀来的时候，我就要坐住在那边，砍谁砍我，讲到他们和平为止，把刀放下放去那边是早上5点了。”什么叫做付出呢？哎呦，我跟你讲，他不知道这些事情，如果他知道，还骂得更惨。他说：“你400块钱你就做到这样子，这样我给你整个那个学院，你不是会跟我做得更好？”他说：“这个是世界的人看到了。”后来他没有办法，他一直打电话来的时候。我说：“哎，我找到一个姐妹，她要去做，可以吗？”她讲：“我不要这些人了，我要你呀、啊。”她这样讲了。我讲：“我不可以做嘞，我跟上帝有合约了，你不要来找我了。还有很多人你可以找吗？”她讲：“如果你不要，我就要卖掉了的咯。我现在要给你，我真的是不拿。”啊？不过那时候我是很专一啦。也许你们不一样咯，你们不要错过机会了啊！只是知道呢，就是神哦， 爱我们，他会用各种的情况来给我们经历到他的爱。我就有机会坐下来跟他们两夫妻传福音啊！每一次啊，下午的时候他看到我的车走过，他叫他的妈仔啊，那些警察啊，在路边停我，叫我进来。我说什么？一度 boss 莫进吧。OK， 我就在那边等了。他就出来哦，叫我上那警察车，带两个警察。我说怎么？带你去吃饭。他说你好像整个人很惨白，没有吃饭。他讲我真的是很惨白很瘦了，因为我第一是没有钱吃饭啊，第二呢又一直近视嘛。他就带我去到那大餐馆那边，我的什么东西都来，就一直用那个茶，一直剩饭剩那个菜剩到多多在我的盘里面，我都吃不下。他又不吃的哦，他叫做那些菜来他又不吃饭的哦，是我一个人吃不了哦。你不吃的咩？我不用吃，你吃这样子的哦。我们活出这个主的生命来，能够感动到那些外邦人。你说没有人看到我们咩？他们看到，我不认识的人都看到哦。我从来也没有去介绍我自己，你们哈，我们不要怕我们传不到福音哦。我们活出这个主的生命嘛，人家就开始注意到了，不一样了，他们就要跟住你。我跟你说哦，我的家人信主，我没有一次去逼他们来教会啊，去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全部自己跟住来了，跟住来的。我一个姑姑哦，从新加坡来，看到了我，问我几句话了。他回去新加坡去洗礼哦，感谢主。Amen？ 所以我们要放一个目标在那边，很多什么人我们都很欣赏，更好就是那些成功的人我们也很欣赏，尤其是那些有上帝祝福的人我们更欣赏，对吗？可是我们要更注意的就是要仰望着主耶稣。我要像耶稣，我要像他。因为当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们讲吗？当耶稣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就像他嘛，是吗？我们应该要问我们自己像谁？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像谁？很多人讲你像你的爸爸，你像你的妈妈。哎呦，那个是最恐怖的。你像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好的那一步啊，他们坚强啊，他们勇敢啊，他们会赚钱啊，那个不用紧。不要去像那些脾气啊，不好的脾气啊，不好的做法。我们要像耶稣，我们才能够改变世界。Amen？ 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恐怖，越来越凶猛。有时候基督徒都会捉弄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带着一个真诚的心来互相的对待，互相的指示，互相的帮忙，互相的维护祷告，我们怎样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攻击，世界的这种的逼迫苦难？我们翻开这个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第四节这边说，耶稣回答，你们要当心，不要受人愚弄，因为有许多人要假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因为愚弄了许多人。你们会听见附近打仗的风声和远方战争的消息，你们不用害怕，这种事必然发生，但这不是说历史的终点已经到了。一个民族要跟另一个民族征战，一个国家要攻打另一个国家，到处会有饥荒和地震，这一切事情的发生真像产妇阵痛的开始一样。那时你们要被康捕、受酷刑、被杀害，为了我的缘故天下的人都要憎恨你们，许多人要放弃他们的信仰，彼此仇视，许多假先知也要出现迷惑人心， 因为邪恶泛滥，许多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了。但是坚忍到底的人必然得救。天国的福音先要传遍天下，向全人类做见证，然后历史的终极才会临到。这个事情已经是在发生，耶稣不断的在警告我们。很多假先知，教会做什么会有混乱，教会做什么会有很多这些问题发生，很多分裂，因为太多假先知。真诚的弟兄姐妹就是互相祷告，互相忍耐，互相退让，而不是因为了你不接受我的预言，哦，我就大闹天空，把这个教会搞乱了，然后才出去伤了几个这些信徒，震动了这些领袖，这是不必要的。不，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何必让这些世界上这些攻击、这些邪恶来毁坏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教会呢？你以为带灵魂归主很容易啊？很容易带他们信耶稣，很容易带他们讲这个罪人的祷告，不过很难带到他们来教会的，知道吗？很难带到他们来祷告会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人坐在这边呢，你不是一天的功夫来的，不是吗？是他们多年，是长老啊、领袖啊，多年啊不断祷告啊，早上祷告，晚上祷告啊，去探访啊，接你的电话，听你的那些痛苦啊，尽量的帮你带出来啊，从那些黑暗啊，那些咒诅啊，很多工作的嘞。我们一天不能成圣的哦，对吗？所以我们要互相的珍惜，互相的珍惜。我们以为今天我不喜欢这个姐妹哦，我就把她踢出这个教会去，我搞一些困难给她，不要给她来教会，那么你就有平安了吗？没有了，还有另外一个啊，又是你不喜欢的，又没有办法，你还要踢出去啊？踢出去全部教会就没有人了，只有你一个人在这边，你自己一个人爱你的耶稣啊。我们要互相的鼓励，这个是教会，这个不是一个社团，不是一个 club， 是教会啊。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来看这个经历。这个彼得从第六节开始，十二章第六节，叙利亚要把彼得提出来公审的前一夜，我看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比较好，那个故事比较精彩一点。夜在这时候，希律王下手逼害教会的一些会友，这些君王在守卫的这些有权力的、有掌权的，他们开始下手逼害教会。我告诉你哦，马来西亚啊，已经有这种的逼害了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机都是有怎么讲啊？有 record 的，有录的，而且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听得到人家插东西在那边听你们讲话，你的 WhatsApp、你的 SMS、你的 email。全部都是被政府控制的。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谨慎。 同样的这种的情况啊，在发生着。我告诉你，以前我们在攻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在针对的问题是什么？是 ISIS。现在 ISIS 给那个美国炸到七七八八了，啊，哇！现在要谈和平，不过你知道这些恐怖分子他们的这种的工作，这些回教的工作，是只是在假冒的。他在前面跟你答应，后尾他就是来做他的工作。所以同样的这种的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我们有几个牧师已经被抓了。你说哎，不会轮到我了，我在祷告，主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做完我的工。然后更好的就是我被这个 UN 怎么讲 sponsor 啊，供去读大学哦。然后他们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做 Muslim。 有一个我的教授哦，我走进那个课室里面，他说我很怕你哦，啊，怕我做什么？我不知道做梦，我一看到你我就很怕，我要讲话我都要很小心，我听我也不明白。不过他在讲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传福音，全课室的人在那边听。然后我的这个一个穆斯林的老师，他叫我准备一些儿童的故事，你们这样教小孩子。我就讲到那撒凯，唱那撒凯的歌，哇，看到他们的心，你知道这些马来人他们心很空洞了，他们要找他们的神找不到的，他们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就是感触不到在他们心灵里面，他们渴慕这种哦，这种啊，心中里面的那种感受啊。我在唱着那个歌，做出那个表演的时候，哇，连那个老师是全部在看，然后我就讲那个耶稣的故事啊，主耶稣怎样从死里复活啊？我讲啊，他在升天的时候，那个老师全部跟着我的手这样看上去吧。感谢主哦！我不知道这些人是需要不需要福音哦，不过我很自然的我就这样子的，把那福音传给那些课室的人，传给连那老师教授全部传了。啊，所以到底呢情况会发生是什么样我不懂，总之是我讲了我就撒了种子，我就交都给主，我每天就是祷告。我跟你说、哦、要带灵魂归主很难的，你们要好好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吗？做不到姐妹最好做一些朋友，至少你还能够为他们祷告，不要为了一些小事就来针对就来敌对，不要，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的，感谢主，你们。然后啊，你看这边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他把约翰的哥哥雅各杀了。这个王哦，他把约翰的哥哥杀了。他知道犹太人喜欢他这样做，犹太人不接受主耶稣的吗？啊，他们就很喜欢这些耶稣的门徒啊，一个一个被啊给这些王杀掉啊。这个王就能够更加越来越坚强了，是吗？然后呢，他就想又去勾捕彼得了。这是发生在除酵祭的期间，他抓到彼得后啊，把他关在监狱里啊，交给四班警卫看守，每班有四名兵士啊，四班警卫看守啊，你比那个捉犯奸啊、犯人啊、卖毒品啊、杀人的人还更加严厉，更加贵，更加重的那个审判。你是做什么？只是传福音罢了，只是做主的工，医治别人，为别人祷告罢了。被抓进监狱里面了、四班警察，每一班有四个警察在那边围住他，掌住他。啊，然后呢，把他关在监狱，交给四班警察看守。叙利计划在一夜界啊， 后把他提出来，当众审他。因此彼得在监狱里受到严密的监视，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恳切向上帝祷告。现在阴间地狱在扣留着这个彼得的生命，想要把他在当众的面前羞辱他，把他处死。教会在做什么？教会在做什么？祷告。教会是谁的首辅？上帝的首辅。你今天做上帝的孩子，你是住在这个上帝的这个首府里，总部，天堂的总部就是在教会。你重要吗？你的祷告重要吗？你的关心重要吗？你的爱心重要吗？你的诚心重要吗？我们不能够违背我们这个责分。我们付出的每一份爱心来爱这个教会，细心的照顾好每一个弟兄姐妹、长老、领袖，很重要。教会在当时不允许这些阴间地狱这些死亡的灵来处理他们的领袖。教会在围着彼得祷告，教会要为你的领袖祷告，要为你的长老祷告，他们是当先在前面，有风有雨来是他们挡，警察政府来审判是他们挡。不可以让他们一个人在那边面对这些风雨，对吗？教会要一起来，教会要一起兴起来祷告。Amen。 所以你们真正的是要像耶稣的孩子，不要变去别的样。我们做不到，我们努力啊，爱心不够我们努力，信心不够我们努力。我们是在主的总部里面，上帝的天堂的总部。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是设立在这个主的磐石上，阴间权柄不能够胜过教会。 Amen。感谢主。不管你觉得你是几微妙，不管你觉得你是举不重要，这不是观点。最重要的观点是你在教会了，你今天你的脚踏进教会里面，你就是在主的总部里，你有这个责任。感谢主。你们，所以这边说教会弟兄姐妹围着他恳切向上帝祷告，他们不可以失去这个领袖，不可以让这个王这样子把这个领袖抓走处死。人做不到，神做得到，没有人反得到这个希律王，不过神可以反。神怎么做？ 叙利要把彼得提出来公审的前一夜，彼得睡在两名警卫中间，有两条铁链锁住他，门外又有警卫把守着。忽然有主的一位天使站在那里，有一道光射到牢房，天使拍一拍彼得的肩膀，把他叫醒了，说：“快点起来！”那铁链立刻把彼得手上从彼得手上掉下。天使对他说：“系上带子，把鞋子穿好。”彼得照他的话做了。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我来。”彼得跟着他走出监狱，却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奇事，以为是看见了异梦异象。他们通过了第一重和第二重的警卫岗位，最后来到通往城里去的第一道铁门，门自动地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突然天使离开了彼得。这时候彼得才明白过来，就说：“现在我知道这是真的，主差遣他的天使救我脱离叙利的手和犹太人要加给我的一切灾害。”他看清楚这情势，就往约翰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家里去，有好些人挤聚在那里祷告。哈利路亚， Amen。 他们不断的祷告，不断的连夜祷告，通宵的祷告，紧闭的祷告。哦，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需要这样子的教会，我们很需要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锻炼，每天锻炼，每天锻炼，知道吗？我最怕就是不会祷告。你知道我祷告祷告祷告，有一次我从英国回来，美国回来，直接我不知道有跟你们讲过，我还没有去美国的时候，我收了很多钱哦。这边拉出来那个袋子又有钱，那边拉出来袋子又有钱。我几时有放过这些钱在那袋子？我从来没有放过。怎么我拉出这样多钱来的？我又没有时间算它，就全部丢进那个柜桶里，我就飞出去了。飞出去回来的时候，哇，接到电话要我飞去这个兰高威，又要买机票。我就那柜桶拉出来，哎，里面的钱可以够用了，就飞去那边，就跟着那些牧师他们呢一起住在一个地方。那边有很多很多那些女牧师，我不认识他们。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就问说：“哎，李牧师啊，你睡觉的时候有祷告方言的？”我讲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哎，我们听到，我们全部人起来看你祷告哦。不过我在那边睡觉哦。你祷告到你自己会在梦中祷告，你都不知道。我又很喜欢这样子哦。如果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啊，是好像祷告机器这样子啊，睡觉都会自己祷告的哦，极好哦。不过我们需要祷告，我们不可以说不会祷告。教会呢，就是要祷告，教会不可以说不祷告。我们不祷告就做不到东西了。所以这些玛利亚、这些约瑟、约翰，他们全部在那边举起说祷告、祷告、祷告。他们不可以失去他们的领袖。最后天使来哦，不用谁审判哦，不用希律王讲哈，我放过你哦，上帝来放他，放掉锁链。怎么那些警方那些不知道的，我也不懂。那光枪射在那个地方，也没有人知道哦。就这样子把他带出去了，过了另外一个街。彼得以为他在梦中发梦，极好玩耶，神做工啊，哈！你不知道这个是神的总部啊，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就好像彼得这样子咯，啊，天都已经开了咯，那个光都已经照进来，天使都在这边了咯，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是总部来的哦。我们坐在那边，你讲我，我讲你，你打架我打架，吵架骂架，哈哈，几多天使在那边哈，我们没有工作做，他们在吵架。哈哈，如果你开始祷告的时候，天使都一直忙啊，一直忙，一直做，是吗？啊，我们有时像彼得这样子哦， 天都来到这边了，我们还不知道哦。不过彼得是还听话了，天使讲走走走，他就跟着了，穿鞋就穿鞋，连鞋都不会穿了，锁链全部脱完了，他不知道他已经脱了可以走了，他又不敢走。我们有时锁链全部脱完了吗？都是神的儿女了吗？自己又拿去绑回吗？啊，不习惯了，这么这样轻松的，这么没有事的，没有事会找事来吵哦。我们很多工作做，弟兄姐妹，在神的国度里面啊，在神的总部里面啊，我们很多很多很多东西要做，祷告，祷告，祷告。你不要说没有东西祷告，你祷告起来，上帝就会一样一样给你祷告了。你懂的，你不懂的，你照祷告，让神去做。Amen。哈利路亚 Amen。 我们一直祷告，我们就一直胜过魔鬼，一直祷告，我们就胜过阴间。哈利路亚 Amen。 哦，最后彼得被释放出来了，为什么那些 警察没有去抓他呢？神做的工作很奇妙的，哈，当神一放你了的时候，警方都做不到东西的。当上帝已经医治了你过后哦 ，cancer 都做不到什么东西的哦 ，Amen，Amen。所以呢，我们的锁链已经被释放了吗？天使已经在做工了吗？我们一起跟天使做工啦 ，Amen。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祷告。西卡拉巴兰多鲁莫西基里比沙拉巴苏多鲁布西里昂。哦，拉巴桑达拉玛西卡拉巴修鲁布桑达。哦，我们求求主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如果是在种种的情况，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情欲，在障碍着这个圣灵在运行，在啊障碍着这天使在进行他的工作。我们今天就试下吧，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实实在在就是上帝的儿女。上帝都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爱我们哦！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睛都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在上帝的眼睛是多么的重要。我今天我希望你能够在你的心中里面放着这些弟兄姐妹，在你的心里面你告诉主说，我要爱他们，我要爱长老，我要爱长老的妻子，我要爱这边教会的每一个领袖，我要爱这个教会，我要爱这个主的总部，我要爱主的每一个孩子。我们之间有什么怨恨，有什么不妥，有什么批评，有什么不习惯，有什么不能接受，我们今天就把它摆在主的脚前，把这些弟兄姐妹交托给主，他们就是像我和你一样，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们祈求主来帮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听弟兄姐妹的心声，我们要听长老的心声，要听这个上帝要我们为他们做什么。O kama handara basatara mashukuru basandala makurandara basatara marandara. O shikama haturu basandala makuriana. O, 我们要开始换我们的口号，开始换我们的口号。我们叫主来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的思想，洁净我们的心。E kama rondoro basakara basora basandala makuriandi ribiriando. O haribashukuru basandala makuriandara basandala barandara barandara.Eshane masyo korobo sandala makora barando lobo shatara barande ribe kamarando. Oh riba hasyo korobo sandala mariba kandala basora baranda la baranda. Eka mariba sondo lobo so korobo koro barande. Oh, 我们要借助我们的刚强来帮助这些软弱。哦，这些弟兄姐妹的刚强要帮助我们的软弱。Eka masora basyo torobo sakama kora basinde libiria.Yesanala makora basandala basyokoro bosika barandoro borande. 哦，希利巴哈，拉巴顺德拉玛卡拉巴兰德。哦，教会啊，教会要兴起来祷告，教会要兴起来祷告。耶卡玛兰多罗摩山达拉玛库兰德，耶卡纳玛苏罗摩西克纳玛库兰达拉巴萨塔拉巴兰达。哦，我们祈求主来洁净我们，洁净来医治我们。哦，我们要这样子的去欢迎主的爱在我们的心中里面，我们要这样子的去拥抱这个主的爱在我们的心中里面。我们都是上帝所爱的孩子，上帝所爱的儿女。耶卡巴罗拉巴桑达拉巴里安德，哦，西卡玛里巴桑达罗巴桑达拉巴库兰达，哦，西卡纳玛索拉巴西提里比里安多罗巴兰达，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Jesus， 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上帝，哦，西卡玛兰达，哦，这个希律王派了很多他的这个军。可是我们有天君，我们有这个天使，哦，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身边围绕着我们，哦，圣经告诉我们是上千上万的天使。哦，我们这样子的敞开我们的心来。哦，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相信，哦，神在掌管我们的生命，哦，神在掌管我们的前途，神在掌管我们的将来。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希纳玛苏克罗波萨达拉玛兰德，耶卡玛罗拉巴萨塔拉巴苏克罗波库兰达。我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可以唱这首歌吗？让上帝来这样子的改变我们的心，让上帝来这样子的改变我们，哦，改变我们。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这个主的总部，阴间的地狱不会胜过这教会。Ekamari basodoro bo shakara barianda.